的心爱他， 心心爱他，这种讲法无疑太假。真的需要他， 需要他，这种想法换来代价。情中的他， 笑话，你先归去弹弹吉他。沉闷的他， 笑话，你这番废话从未怕。跟他昨晚通电话，跟他在我家玩耍，高歌蝶恋花， 还逗我开心吗？ 谁声音耀耀， 还看日后谁被骗？小心失去他， 失去他，这种心态略嫌太差。小心伤害他， 伤害他，这种心理是如是渣。 跟他在我家玩耍，高歌蝶恋花， 还逗我开心吗？ 谁声音耀耀， 还看日后谁被骗？ 真的深爱他， 深爱他，这种讲法无疑太假。真的需要他， 需要他，这种想法换来代价。谁属于他， 笑话，看他今晚为谁念挂。